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人的记忆是非常奇妙的东西。平常我们说一个人记性好，往往指的是这个人的词语逻辑记忆，而事实上人更为深刻的记忆却是感觉记忆。所谓感觉记忆，指的就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之类的记忆。这些信息如果刺激的程度足够深刻，往往只要经历过一两次就足以让人铭记终身。各类感觉记忆形成的身体记忆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打个比方说，如果某两个人曾经相爱，如果他们的身体和心灵足够匹配，达成了深层次的感觉记忆，那么当两个人分手之后再和其他人相爱，而又无法达到或超过他们先前的匹配度，给他们的感觉就会是真正的爱只有一次。因为后来的其他人会让他们觉得索然无味，这其实就是感觉记忆在显示自己横扫一切的威力。他们无法忘记曾经相爱的那个人给他们带来的感觉。叶梦薇借着微光努力分辨，终于弄清楚窗外是一棵花满枝芽的柚子树。路灯的微光里隐约可见树笔直的曲干，茂密的花叶，那过于浓郁的香随着清风一阵阵袭过来。好久没有闻到过柚子花的香味了，但是曾经熟悉的味道依然储存在他的记忆里。这情景与他和江淮岸的再度相逢好有一比。许多年不曾见到江淮岸，但始终没有将他忘记。偶然见面，马上觉得面熟，只是一下子没能想起来。叶梦薇漫不经心地对比着这意外的巧合，他的目光透过枝叶，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忽然看到有个人在路上散步，那身形看起来很像江淮岸。叶梦薇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的内心呐喊着想立刻下楼去找江淮岸，可她的理智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更何况她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江淮岸。但是又如何呢？她总不能冒冒失失地真跑下去吧。叶梦薇叹息一声，离开窗户， 躺在床上打开电视，满心是惆怅。然而他很快安慰自己，这世界上有一个值得自己牵挂的人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两个人是否能真在一起也许不重要。这么一想，叶梦薇的心总算又安静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他开始爬起来写稿子。那独自在外面散步的人确实是江淮岸。在听完汇报之后，他很快打发掉那些找他单独谈事的人，特意一个人出来清静清静。而此刻他心里正想着的正是他的这个女学生。江淮岸也诧异于自己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发自内心的惦记一个女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就算是有女人主动的投怀送抱，他也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并不是那些女人不如叶梦薇优秀，而是他总觉得那些女人都是带着某种秘而不宣的目的要接近他，就像是挖了个陷阱，单等他掉下去，让他时时戒备着。但叶梦薇不一样，她本来就是江淮岸的学生，而且这个女孩子根本就不会刻意的去靠近他，显得如此清新单纯。江淮岸对叶梦薇应该不是需要有太多防备的，他对叶梦薇目前的表现非常满意，他如此庄重不轻浮，他无意当中流露出的对江淮岸的好感甚至是爱意，如果可以用这个词儿的话，江淮岸是知道的。江淮岸是一个懂得自律的人，欣赏有所克制的感情。这年头，物欲、情欲、表现欲，所有的欲望都泛滥成灾，就像枝上过熟的柿子一般，风一吹就会掉下来，掉在地上摔得稀烂，惨不忍睹。而江淮岸独爱低调和克制的美。此刻江淮岸非常渴望叶梦薇能过来陪他说说话散散步，他心想，如果找个机会和叶梦薇单独交流，叙叙这么多年来各自的人生经历，应该是一件放松而且享受的事儿。但现在还不到时候，他对叶梦薇还是不够有把握的。是的，人在官场必须事事谨慎，有太多的眼睛在盯着他，有太多的大脑在琢磨他。江淮岸做了几个深呼吸，身心也随之舒服起来。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在心底，他的心是暖融融的。叶梦薇写稿子的时候，有人在敲门。他打开门，意外地发现门外是杨柳。杨柳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西瓜和一把精致的水果刀。叶大记者，这是江市长，你的江老师叫我送过来的，他让你早点休息，别太辛苦。哦，太晚了，我就不进来坐了。另外，这把小刀你自己留着用吧。杨柳有意把江副市长是叶梦薇老师这层关系说出来，表示他知情，免得叶梦薇尴尬。老师给学生送点水果，何况是让值得信赖的第三人转送，即便有人说出去也不怎么为过。叶梦薇有些惶恐，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是说，哦，这太不好意思了。哎，这有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江市长对人挺好的。杨柳对叶梦薇有好感，平常看多了有意无意抓住每一个空隙对江淮岸大献殷勤的男人和女人， 而叶梦薇是江淮岸的学生，江淮岸又显然对他喜爱有加，这层关系本来是很近的。可叶梦薇一直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从不刻意去靠近江淮岸，这样的表现让杨柳非常欣赏。其实叶梦薇一贯不怎么主动跟领导打交道，他看到领导一般都只是笑一笑，表示打个招呼。前任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张慕辰基本上每次看到叶梦薇都会主动问候他。那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总是笑眯眯地说，小叶呀、啊、你很守时啊，哎，小叶，这次报道可要好好做。叶梦薇也是每次都笑笑的点头称是，如果哪次张慕辰不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就只是对着张慕辰笑一笑点点头。叶梦薇对其他领导也是如此，知道他的可能觉得他本分不攀附谁，不知道他的可能认为他清高，甚至不识抬举。而叶梦薇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一概不管别人怎么想。此刻叶梦薇接过西瓜，微微一笑，那好吧，谢谢你哦，也替我谢谢江老师，应该说谢谢江市长，晚安。叶梦薇心里像灌进了醇酒一样有微微的醉，他仔细地端详那个西瓜，比拳头稍大，绿莹莹的，纹路特别清晰，可爱极了。左看右看，他根本舍不得把西瓜吃掉。想了想，叶梦薇把西瓜和水果刀放进行李箱，准备带回家。他要回去把它们画下来，留作纪念。他突然发现，在潜意识里，他已经在盼望一种跟江淮岸有亲密关联的、可以长远甚至永远的东西。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于自己珍视的东西总是要盼望永远呢？事实上，人类渴盼永恒，就是在寻找一种自身可以掌控的确定性。然而，世事无常，多数时候没有确定性可言。明知道世上也许没有永远，却总要痴心妄想去要一个永远。叶梦薇有微微的惆怅，但她马上告诉自己，不是说一切皆有可能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江淮岸透过车窗一眼发现路边的一条水渠两边挤了有两三百号人，男性居多。什么情况？怎么会有如此密集的人群呢？那些人明显分成两派，手里拿着镰刀、菜刀、锄头、木棍，推推搡搡，看起来情绪很激动。这天上午，江淮岸预定的行程是下乡去考察并贤水库。潇湘电视台对并贤水库的治理情况一直很关注，曾经播发过系列报道。这次借机会派叶梦薇围绕水利工程做一条有深度的新闻评述。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中途遇到一场事故。江淮岸马上让司机停车，再稍稍迟疑片刻，他自己一抬脚下了车。就在这片刻之间，江淮岸的头脑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底是下车还是不下呢？如果下去，看这情形，激愤的人群当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自己先不下去，可以让保卫人员打前站，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做决定。可是目前形势逼人， 双方随时有可能会动手，那就会有群死群伤的可能性，耽误一秒钟都有可能延误战机。既然遇上这样的事，顾不了那么多，还是先赶紧去阻止事态发展。于是江淮岸选择抬脚走下了车。随行的主管副县长肖志远一下子跑到了江淮岸面前，伸开双手拦住他。江副市长，我看您还是上车吧，这些农民现在情绪很激动，说不定真的会械斗起来，那可就太危险了，我请您赶紧上车吧。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可江淮岸用手臂挡开他，沉着地说，不行，既然让我碰上了，怎么能躲开呢？叶梦薇和摄像记者也飞快地从车上跳下来。江淮岸转眼看到叶梦薇，严肃地说，小叶，你们别去啊。叶梦薇迟疑了一下，温和而坚定地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请市长放心，我们不会添乱的。江淮岸叹了口气，没再坚持，毅然前行。一行十来个人快速地朝那群农民走了过去，争吵声越来越大，江淮岸走在最前面，肖志远紧随其后，对江淮岸解释说，可能是这段时间天旱得太久，两个村的农民正在抢水。等他们走近了，两派人突然真的动起手来，喊打喊杀的闹成一团，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江淮岸大吼了一声， 住手，都不要动。 叶梦薇离他很近，两人之间仅仅隔着一个肖志远，听到这声音他吓了一跳。他没想到平常文质彬彬的江淮岸声音居然会这么洪亮，这么有气势。那些农民愣了一下，暂时停住了。人群里突然有人高声喊， 就打这些当官的，都是贪官，是他们贪污腐败没修好水库，害得咱们现在没水用，打打。 江淮岸根本没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是继续向前走，并高声喊， 冷静，大伙都冷静点儿。 那些农民一下子停了手，大部分人原地观望，只有几个农民突然朝他们这一行人冲了过来。一个刀疤脸的汉子对着江淮岸的胸口就是一棍子。江淮岸闷声不响，一下子倒在地上。他身边的保卫人员肖志远和叶梦薇猛扑上去，把江淮岸扶了起来。叶梦薇的眼泪一下子冲了出来，她哭着叫了一声， 江老师，你没事吧？ 江淮岸脸色苍白，表情痛苦，大口地喘着气，一时说不出话来。与此同时，紧要关头，随行的公安民警不得已朝天鸣枪，那几个人一愣，四散逃开。而刀疤脸被几位民警同时盯住，没跑多远就被抓了起来。江淮岸被就近送到了县城的医院治疗，叶梦薇也跟到了医院。他的眼睛因为流了太多的泪有些红肿，他知道自己表现得有些不妥，不该在众人面前掉眼泪，更没有必要跟到医院里去。但他控制不了自己，他的心揪得紧紧的。为了给自己的不妥当表现有个合理的解释，他有意地告诉肖志远，他以前是江淮岸的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受伤真是太伤心了。而肖志远也拼命解释说，他是一个多月前才从省里的农业部门调到县里来挂职的，对于基层的农村工作经验有些不足。他其实听说过当地民风彪悍，有时械斗事故会发生， 但他自己亲自遇上还是头一次，而且第一次就让市里的主要领导受伤，他也非常难受，恨不得受伤的是他自己。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早晓得会发生这种事情，当时就算拼了命，他也不会让江淮岸靠近激动的人群。江淮岸被诊断为软组织严重挫伤，还断了三根肋骨。肖志远诚惶诚恐地道歉，一个劲儿地检讨自己没能好好地保护江淮岸。江淮岸表情平静，轻轻地拍拍他，示意他不要多说话。江淮岸看着叶梦薇说，小叶，你先回市里，告诉你们谢主任，这次啊，最好别发跟我有关的稿子，更不能提械斗的事儿，要不然影响太坏了。叶梦薇点点头，没有说话，又有新的眼泪涌出来。江淮岸挤出一丝笑容，伸出一只手来，安慰地握了握叶梦薇的手，开玩笑说，叶大记者，看来这次你的采访任务泡汤了，我倒是没有事儿，我命大得很，不会有事的。叶梦薇明显地感觉到江淮岸的手是冰凉的，颤抖的，无力的。他紧紧地握了一下那只手，那只手也勉强地用了更大的力量做了回应。两只手握一握就松开了，但他们传达的暗语却驻扎进两个人的心里。在回潇湘市的路上，叶梦薇给江淮岸发了第一条短信，寥寥数语。江老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快快好起来。江淮岸很快回应，谢谢，放心。纵有千言万语，叶梦薇无从说起。就在他们握手的那一刻，他知道两颗心的距离悄悄地靠近了。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江淮岸躺在病床上思考了很多，肖志远传来消息，肇事者已移送检察院了，江淮岸将会怎样处理这个打伤了自己的人？两名村干部来到病房，江淮岸会如何对待他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我是歌手李健。